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33集。 哎，你看你看，你这日出前的世界就像一个人抑郁的心境，压抑黑暗，好像永远没有光明，永远被黑暗笼罩着。其实却不是那样的，世界总会拥有太阳的呀。尽管它还隐在地平线之下，被阴云遮住，可是它迟早会出来的。 逆含糊地应了一声，头歪在他的肩上，昏昏欲睡。说话间，水天相接的地方，浓厚的黛色缓缓消融，渐渐过渡成灰色、银灰色，直至变作了一片银白。太阳是蓦然间出现的，圆圆亮亮的一个白点，像是人心中升起的一点希望。 你看，太阳出来了。人的心境也是一样的，总是有太阳的。这枚太阳却不是来自别的任何人，而是你自己的信念。无论阴云有多厚重，只要有信念在，就总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。 逆的睫毛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，灰眸中反射着日光的明亮，日光越发的灿烂起来，愈演愈烈，那些铅灰色的云朵经日光照耀，镶镀了炫目的金红，变得光彩照人，气势磅礴，半个海面仿佛燃烧了起来。 你看，那些阴郁可怕的乌云因为阳光的缘故也变得如此美丽了。曾经黑暗可怕的东西，只要你愿意，一样可以蜕变成生命中的瑰宝。痛苦对于人生来说，就像是乌云对于太阳，日出因为有乌云才会更绚烂，人生因为有痛苦才会更显得弥足珍贵，不是吗？ 谢谢你，小水妖。 一声若有若无的话声隐约传入耳中，他的嘴角勾起了一个明亮的笑。不远的沙滩传来说话的声音，引得两人回头去看，明亮的朝阳下，沙滩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身影，男的脱尘，女的美艳。离与月袭，他们顺利抵达了湖地岛，站在岸上，月袭对离说， 林渊海的湖地岛被是障术，未经许可无法登陆，如果不是你领着，我是过不来的吧？ 那是当然。 因为是林渊海的炼丹秘地，才如此重重设防吗？ 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。 啊？ 月袭的心头忽然升起不好的预感，还未等他细细思量，就察觉有人在看着他们。于是两人一起转头，望向不远处高高的礁石，逆和那只水妖。月袭目光一闪，伸手拉住了离的臂弯，悄声说， 离哥哥，是那只水妖。 离微微颔首，目光犀利地扫了过去。那水妖跟逆坐在一起，望着月袭的手，表情很复杂。目光转向他脸上的时候，那样的目光和神气又总是有一些熟悉。逆看到了月袭，警惕地站了起来，眸子里满是敌意，一语不发的从怀中掏出了一柄无鞘的短剑，手指沿着剑身缓缓抚过，眸色深寒。青扬起短剑，剑锋向前。 月袭公主，是来取回你的东西的吗？ 月袭见状，怯怯地向后缩了一步。离蹙眉道，你别这样，月袭是客人。月袭伏在离的耳边悄声说， 快，离哥哥，你的记忆应该就存在水妖的心里，快去取来吧。 离诧异地问，取来？你是说从他的心里面拿出来？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 那他不是会死？ 一只水妖死就死了，有什么要紧？ 离深深地看了月袭一眼，半晌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向着月袭伸出手来，你的剑借我用一下。月袭面色一喜，取出另外一柄短剑递给了他。礁石上的两人神色大变， 逆的听力本来就很灵敏，而橙子自从服了仙丹，耳力也是大增。这两个人的窃窃私语，一字不落的落进了他们的耳朵里。离突然飞身而起，跃向了礁石。逆丝毫没有犹豫，扬起短剑，冲着三弟招呼了过去。 不准你伤他。 他本不是离的对手，但离无意伤他，只忙于闪避，一时之间就让逆缠住了手脚。月袭眼中闪过阴狠，无声的飞起，袭向兀自正正站在礁石的边缘，背对着汹涌海水的橙子，手成利爪状，引现龙爪的青灵利甲，直取他的心口。离与逆两个正纠缠不清，余光瞥见了这一幕，同时失声惊呼：“ 啊，不要！” 却是为时已晚，爪锋已然抵至橙子的心口。月袭的心头掠过了一阵狂喜，这一爪子下去，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只是在他们的眼皮下杀死了一只水妖而已，以后的烂摊子他有信心慢慢收拾好。然而袭击突然落空，橙子的身影嗖的一下消失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三个人慌乱地扫了一下，才看到悬在海面上空气中上下浮动的小水妖。月袭的利爪刺来的一瞬间就那么忽地飞出去了。是因为会飞了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反应吗？他反应有这么快吗？橙子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他还在那里迷惑不解，下一秒离已经飞身而出，手一抄抱住了他，带着他飞回到沙滩上。而礁石那边，月袭身无力气，已经被逆控制住，无法继续追击。月袭急得冒火，再耽误下去，若是被离认出了他，一切就都晚了。情急之下，一面与逆缠斗，一面大声说：“ 离哥哥，快动手，取回逆的东西。” 离瞥了月袭一眼，再低头看着手中的小水妖，灰色的眸子，蓄了痛楚、期待、痴迷，唯独没有惶恐。离微转了身子，挡住别人的目光，手探上了他的衣襟，嗤的一下扯开。橙子大惊， 他难道真的要挖出我的心？ 那边月袭狂喜 啊，很好很好，他亲自来做比我动手要好得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